风挑动银浪，夕阳躲云偷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样灿烂，眉似星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，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。她在轻弹，弹那无情郎，想到泪汪汪，湿了红色纱笼。男孩姑娘，何必太过悲伤，年纪轻轻只是留伴，旧梦失去有新侣作旧梦失去，有新侣作伴。